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受暖高压脊控制，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气温上升快，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左右。天气比较闷热，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暑降温和节水节电。下午将有对流云团生成发展，午后山区有出现分散性雷阵雨的可能，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中午多云，北转南风一二级，气温31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40%。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6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再来重播，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对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一书，解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横扫欧亚大陆，建立空前绝后大帝国的史诗之作。让青天之下结成蒙古人之牧场，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演绎了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一部波澜壮阔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博弈融合之歌。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邀请本书作者李强教授做客节目，从崭新视角发掘黄金家族的渊流与去向，揭示古往今来华夏各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中华民族的特有历史规律。欢迎各位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永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和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一本书籍，来自现代出版社的《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这本书的作者李强教授，他就在直播机房。李强教授您好。 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 哎，李教授今天和我们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其实谈到了成吉思汗啊，大家并不陌生，应该称他是一位卓越的历史政治家，然后呢应该也是一位特别有韬略的军事家。 对，没错。 我们来环顾一下中国的历史过程当中啊，能够横跨几大洲的这样的统治者啊，或者说这样的领袖或者说首领吧，其实并不是很多。 对，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对啊，所以我以前一直说啊，您是文化界的著名主持人、啊、 您别这么 说，是主持界的著名文化人啊。有点那个夸奖的意思啊，但是我想说的还是说到您说的主题啊。这本小书呢，也请允许啊，读者朋友们允许呢，我做一些非常简单的介绍，它的背景介绍、 哎、 嗯啊。为什么写这本书？刚才主持人讲的非常对啊，因为成吉思汗呢，不仅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啊，他是著名的啊历史上的这个政治家， 军事家、战略家啊，他的这个战绩或者叫征服史啊，至今都为世界史呢所高度关注。那么在谈这本书之前呢，我也想简单的啊把几个名字介绍给各位关注成吉思汗的朋友们、读者朋友们啊。一位呢是勒尼格鲁塞啊，这是法国著名的蒙古史专家，他的草原帝国呢至今仍然是热销书之一啊。那么还有两位呢，分别来自日本啊，一位叫纳克通氏，一位叫和田青，也都是蒙古史的研究专家。读者朋友们如果觉得看鄙人的这本书呢还不够过瘾的话呢，也可以再看看这几本书啊，在书店里都有卖的啊。 哎，其实我觉得刚才呢李强教授这个介绍特别特别重要，但是我觉得除了我们在关注蒙古历史，在关注整个的这个亚洲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把整个的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放到一个全球史的过程当中去关注一下，或者说对照一下当时的欧洲的情况，可能大家也能够了解为什么成吉思汗能够踏平其他洲，能够成为这么多土地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应该他叫拥有者吧，可能会更加的清晰。说到了成吉思汗，我们刚才谈到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黄金家族啊，谈成吉思汗大家并不陌生，但是谈到黄金家族可能很多朋友都说了，哎，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呢把黄金家族先跟听众朋友在节目我们在稍后的介绍过程当中啊，为了方便大家收听，所以在节目之前，在节目的开始简单的说一说。 好的，主持人，其实呢坦率讲，在社会生活中啊，我们的读者朋友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多次问到您提到这个问题，就是黄金家族。首先我要说呀，黄金家族只是一个专有名称，也就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直系后裔的构成的这群人。那么为什么叫黄金家族呢？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阿兰老祖母呢受到黄金之光受孕而生，那么到十世祖波端察尔开始蒙古人兴盛，再后来到成吉思汗的发展和发达，到最后建立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大帝国这么一个历史。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荣耀和这个业绩啊，他们被称作黄金家族。 哎，其实我想这一点呢听众朋友或者读者朋友也很容易理解。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各民族融合或者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比如说有的家族他们可能啊凤是他们的吉祥物，或者是说他们的祖代，然后龙凤等等。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啊，这还是作为中华民族当中很应该叫源远流长的啊华夏炎黄子孙的一部分。所以到这些少数民族，或者说到这样的一些我们是农耕民族，等到少数民族尤其是这样的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啊这样的领袖来统治整个中原大地的时候啊，其实他们那些传说和他们那些想法也融入到整个的中国当中。中国太大，历史太悠久，一个五千年不断裂的文明啊就由此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了。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读者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啊，我想啊有很多听众朋友啊也是特别关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没错，我们的祖先先民们在蒙昧时代啊都有自己的图腾啊。刚才主持人说了，我不再重复了。那么蒙古人的图腾是什么？那么读者朋友有没有有兴趣的啊，可以给我们故事广播呢留言啊，或者打这个现场电话啊，我们来交流。那么在我们的研究中间啊，我们发现呢蒙古人的图腾呢是天，也就是蒙古语的腾格里 啊，腾格里长生天吗？ 长生天，而不是一些朋友所认为的狼。那么狼是谁的图腾呢？是突厥。好，今天不展开这个问题。 两个大家一定注意啊，如果我们换到现在来对照的话，是不同的少数民族，蒙古族、突厥族现在应该已经没有了，它已经和其他的一些少数民族融合，或者说融合或者是变化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您说的变化非常对。那这里呢我也想跟主持人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交流一个所谓的种族和民族啊。我们知道所谓的种族和民族呢是近现代以来的一个概念，也就是基于特定的特殊的人种的特征， 没错， 和心理而构成的一个群体。但是我们知道在成吉思汗生活的时代， 应该是公元1162年到1227年。 哎呦，非常棒！那、哎呦，您的功课做得太好太好。 我开着百度呢，我觉得在节目过程当中啊，李强教授老是赞给了我这么多的赞誉，我实在是汗颜。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毕竟是历史书嘛，所以在做的时候呢，也需要提前做一些功课，但是好多的数字也不是特别清晰，所以为了能够给大家一个相对正确的内容吧，所以我开着百度页面。 所以说呢，说到民族问题啊，民族的这个识别的问题，都是近现代的一个概念啊。至少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啊，成吉思汗生活的时代，包括他的黄金家族生活的时代，全世界并没有清晰的民族和种族的概念。所以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可以说蒙古人那个时代的，但是我们最好不要去讲蒙古族，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明确的民族属性。 对， 也最好不要讲突厥族。那么是什么？我们总要有界定，因为毕竟有蒙古俩字儿，是吧？有突厥俩字儿，我们叫蒙古人和突厥人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一个族群的称谓。 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李教授，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蒙古人可能更多的都是黄色人种，但是其实在整个历史过程当中啊，蒙古人他们是分黄色人种和白色人种，他们还有一部分白色人种，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啊，这是 您说的非常对， 翻的一些资料。 您说的非常对，可能读者朋友们现在也在百度啊，也在查询资料，那么 各种搜索引擎， 哎，各种搜索引擎。那么我们一块交流吧啊，我讲的呢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是对的啊，这是我研究的一个成果。 嗯， 蒙古人呢，发展到今天依然是以黄色人种为主， 对， 白色人种有，但是数量并不大。我说的是从古至今都不大， 对。 但是呢，刚才您提到的突厥，啊，突厥人里边的白色人种相对较多。那么今天呢，我刚才讲了啊，我们把这种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和今天的种族意义上族群结合起来说，比如说， 其实我们差一点啊，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都在我们中国大地，同样都是蒙古族，或者同样都是蒙古人或者突厥人，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人种，什么原因？其实这样往上追溯的话呢，就到五代十国的时候，那么一系列的包括欧洲的这些他们的人马过来，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人种的融合。就简单的补充这么一小句，我也打断了李强教授的介绍，我们来继续听啊，回来继续听李强教授的介绍。 刚才听众朋友们，主持人提到了啊，五代十国，其实还可以再往前，南北朝五胡十六国。 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还是 匈奴鲜卑接地枪。 对，我觉得那些可能更多的能够化成是我们还是中国，我认为传统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中国的意义之内。再往我刚才说到那点，可能是欧洲的那些过来，其实他们是融合的。 哎， 回族包括有一个新的民族嘛， 都是融合的。 啊、对，是融合的。 我们再往上延伸好不好？延伸到距今8000年以前。 您要再往上延伸的话，就都成非洲人了。 还没有，非洲人可能还要以万计了。八千年以前，如果啊，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啊，您去过越南、日本的国家博物馆，不说其他地方了啊，您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距今7000年以前的文物收藏或者叫墓葬发掘，为主的器物是什么？是玉石，不奇怪吧？ 那时候应该是红山文化之前，对吧？ 对，我们的红山文化是6000-7000年前啊。 对比红山文化还要早， 稍早一些。 但是应该在中国境内最早的考古的挖掘，应该也就是我说的比较完整的，也就是红山文化。可能在之前的更加完整的，比如墓穴呀、丧葬的，不是有特别多的、特别准确的记载。 对， 因为毕竟我们了解以前的历史啊，文献记载可能会有一些各种，比如政治原因会有虚构的。只有是以考古的这样的实物为一个标志物吧，才能够找到一个最客观的分析。相对客观的分析。 对，我想跟听众朋友和主持人交流的是什么呢？这条8000年前的玉石之路，我们知道日本和越南不产玉石，至少不是盛产优质玉石的。那它这个玉石文化从哪里来呢？好，朋友们会说呢，是从中国来，没错。但石材从哪里来？玉石是从中亚和西亚， 其实和那个天山山脉。 对， 也挨得比较近，昆仑山呀都有， 包括外天山。 对对对，现在的外天山。哎、 对， 嗯。 那么这条玉石之路，它既是刚才我们在 准备节目的时候您谈到的啊，它既是一个商业和贸易商品的交换之路，同时也是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人种和民族的迁徙之路，您同意吗？ 没错。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忠。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本这样的书，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这本书的作者李强教授。前面呢，可能大家听到李强教授作为学者分享他的书，可是我们后来又谈到了啊，这样的一些关于人种和地域的划分，我在这儿也特别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可能在节目开始，我始终谈到的都是李强教授是这本书的作者，但是呢，李强教授他其实还有很多的身份，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和今天节目有关的这样的一些身份。他呢是作为学界的代表人物，将历史、地理、姓氏、谱牒、宗教、民族，还有分子人类、方言、口语等交叉学科，融合的独特视角，结合相关的遗存，重现中国古代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古等边疆少数族群与中原人民融合团结发展的情境。那么他呢是以古今中外的大视野的聚焦的这样的一个视点啊，他的著作呢有像辽太祖阿保机的耶律家族、西夏王英雄之声当为王霸，还有像金太祖阿骨达的完颜家族、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的我们今天和听众朋友分享的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等等的专著。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啊，李强教授呢，他呢除了有这样的一些独特的视角的著作以外啊，他呢也是呢一直在向各界传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正能量，而且呢也做了很多的公益的事情。所以呢在今天跟大家分享黄金家族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我们既可以从一位历史作者的角度来分享这本书，也可以从一位历史研究的学者的角度啊来欣赏这样的一本书。而刚才我们谈到的那条路大家还记得吗？在片花之前说到那条路啊，如果在张骞凿空之前啊，就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前，那么一条路呢还没有一些很正式的名字，但是慢慢的这条路有了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字，叫做丝绸之路。而且呢它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路段，它有草原丝绸之路，就和我们今天谈到的黄金家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横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草原地带。那么也有呢循着刚才我们说到的玉石的这条道路啊，天山山脉，然后到昆仑山山脉这样的一些道路，另外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如果再回到现在的现实上当中，我们谈到的一带一路其实和这条丝绸之路不是一条，是诸多条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路段啊，有着非常多的融合。而刚才我们说到的八千年前，其实就是很远很远很久很久之前的丝绸之路的雏形的开始。我这样介绍您看应该还完整吧，李教授？ 非常正确，非常正确啊。 我们来从这条路跟大家谈今天我们的黄金家族。 听众朋友们，无论您现在是在堵车啊，还是在办公室或者在哪里呢收听这个节目啊，我都非常荣幸啊，能在主持人这个帮助下呢，向您推荐啊，或者向您介绍我们这个丝绸之路。那我们先从最近的说起啊，2013年的我们的习大大呢在出访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约夫大学做演讲的时候呢，明确提出了重新啊这个恢复我们古老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理念。同年的下半年呢，他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国会啊进行演讲的时候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个理念，也就是今天我们刚才主持人啊提到的一带一路。那么一带一路刚才我们说了，最早啊七八千年以前，六七千年以前是什么呢？玉石之路啊，我们也把它叫做肉之道。那么学过中国古代史的人，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大肉之人啊，也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张骞出使西域，通西域。那么张骞为什么出西域？我们简单说一下， 有人说是为了汗血宝马啊，汉武帝为了有人说是为了穷兵黩武，有人为了说是汉文明呢需要殖民，华夏人需要殖民。那这些呢，我不想去评判它的正确与否。那我的观点或者研究角度是什么呢？是当时的我们的汉王朝呢，为了保护这条丝绸之路，所以才派张骞以使者的身份进行外交活动。 没错没错，因为当时呢，中国的国力，汉朝其实在中国的历朝历代当中啊，汉武帝时期应该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虽然强大，可是呢他不能够把他所有的地盘都能管理的或者处理的那么恰当。而当时出使西域呢，是联合和当时的中国比较亲近的一些小的国家能够建立一些联合。比如说吧，我们在那儿有节度使，我们派一个封疆大臣，我现在这些名字是乱说的，就是大家因为我历史不太好，为了做节目所以之前使劲做功课，但是唯恐有记错的，大家还挺谅解。你就类似就是这种封疆大使、节度使之类的，我们派一个高级官员在那儿说，这个地方啊，如果那个平常的时间你们这些小的国家来管理，如果你们一旦有人来欺负你们，我们大汉朝派出强大的军队，我们保护你，让你不受欺负。但是呢，你呢得让我们这条道路能够通畅，能够让当时的汉朝和很多的，尤其是中亚呀，再往西亚的这样的，甚至到欧洲大陆，能够有一个畅通的通路。其实我觉得当时的汉武帝啊，有这样的想法，也是通过比如说和这双方啊各有利弊这样的一个联合呢，能够把整个的汉朝的文化，当然他当时主义可能不是这样做的，但是在这样的一条一个过程当中，在这样的一条道路的开通的过程当中，其实把汉文化已经传播到了整个的这个五湖四海。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想听众朋友们也都很熟悉啊，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汉武帝。汉武帝呢，他所处的时代呢，确实经过汉朝初年休养生息以后呢，国力有了非常好的发展。 对对，大家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说现在叫汉字？为什么说我们是汉族？都和汉武帝时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你只有影响力大了，才能够叫什么？就是在青史上留名。 对，对。那么当时呢，我们这条丝绸之路，我们知道啊，是从长安出发，啊。长安出发以后，必经之地有河西走廊，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那还有哪里呢？新疆啊， 玉门关那边，春风不度玉门关吗？ 对， 嗯。 那么这条路上，当时呢，被匈奴人所盘踞，另一个少数族群啊。 嗯。 那么匈奴人盘踞以后呢，把当地原来做玉石贸易为主的大肉之人呢，就驱赶到了更往西的中亚地区。那么张骞去开通凿空西域呢，很多程度上是为了联络大肉之人， 但是他没有找到，因为那时候大肉之好像就已经是破国了，就没有了。 他西迁到中亚，今天的费尔干纳盆地，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找到了。但是大肉之说呢，此地呢水草丰美，他也是游牧啊，我已经不恋故地了， 找一更好的地儿了。游牧民族，我觉得人家就是方便，背着帐篷哪儿好哪儿就是学区房。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汉朝呢才把这个河西走廊呢，通过长期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呢，从匈奴人手里夺了出来。那为什么夺？有人问了，人家匈奴人占的有问题吗？当然有问题，这条路断了。断了后不利于谁呢？不利于欧洲和中国的已经形成了多年的物资、人员、文化的交流。 那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丝绸和茶叶还有瓷器，所以中国为什么在英语当中叫 China 呢？也和这一条道路是非常密切的关系， 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丝绸啊，这里我们不展开说了，因为这样的资料和信息很多。 包括之后昨天我们在做节目当中啊，谈到了这国家启蒙，谈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明治维新啊，和中国当时的这个戊戌变法做对比啊，说其实也还当时也说到了，说为什么明治维新能成功，然后让整个日本啊从一个相对落后的这个体制转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呢？是其实也是和当时中国在戊戌变法啊，在1840年的这个战争当中呢，为什么最后只能选择了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呢？两个国家情况不一样，中国当时的茶叶香料啊，中国的主要是茶叶和丝绸，其实 掏空了整个的那时候的欧洲列强的国库，如果不把中国给统治了给霸占了的话呢，恐怕人家的钱还要流到中国，所以人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而日本相对于中国来说，说这个瓜干这个欧洲列强，当时的欧洲列强的这能力差很多，所以他们能够有一点这点喘息之机。当然这也是我们后人的一个揣测，昨天节目当中正好说起来这条道路。所以大家换到当时的汉武帝和欧洲要做贸易，大家就能够想到那个贸易量有多么大了吧。而且当时呢，在当时的汉武帝做贸易的时候，丝绸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能够等同于现在大家老说的什么爱马仕什么卡地亚，比那个要贵的多得多得多，比到布加迪威航站的等级了。就简单跟大家回顾一下，我可能说的比较多了，来来回到书里面，回到为什么要打通这条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李教授， 您刚才说的非常对。我想听众朋友们也应该了解相关的信息很多。那么还是结合这本书《黄金家族》啊，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有人也会问，您这本书里提没提到黄金家族为什么就能成功了？因为在生活中啊，有很多朋友啊，他们问过这样的问题。这个书里都有答案，但在这里呢，我也不揣冒昧呢，向各位简单汇报一下啊。那么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听众朋友和读者朋友们会提到，当时成吉思汗起家的时候也就十多万丈人啊，几十万人口，他怎么就可以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凭什么这点人口？我们知道在冷兵器时代人口非常重要。 我突然想起一句俗语，那叫那说人打架，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我觉得黄金家族就属于那不要命的。 对，您说的非常对。他的军事组织，他的指挥艺术非常的高明，这里不展开说啊，在书里都有。同时呢，我想也结合一些气候和气象学。我们知道在那个时期啊，也就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家族呢在起家的那个时代呢，实际上在广袤而高耸的这个北亚大陆蒙古草原呢，实际上进入一个地球进入一个小冰河期，那这样非常寒冷。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迫使他们不得不南下觅食或者西迁觅食。那么恰好遇上了，我们知道啊，在古代史中啊非常容易出现这情况，包括欧洲包括中国，一个族群突然之间在环境的压迫之下好像怎么样的时候，却置之于死地而后生，因为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人物啊。刚才主持人提到了逼人的几本小书啊，比如大辽帝国啊，同样契丹人也是啊，突然间在唐末的乱世中出现了阿保机这样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人物，居然把一个弱小族群从东北呢带出来，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也就是中原的一部分，建立了强悍的大辽帝国。说到大辽，我们说一个在今天啊东欧啊，斯拉夫语系包括俄罗斯，叫我们中国叫什么呢？契丹，契丹 啊，还是契丹啊， 还是契丹。可见契丹给他们留的印象有多么的深刻。 踏平，只能用这个两个字来说一说印象了。 同样，可能也有朋友提出这样的疑问：成吉思汗是中国人吗？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去论证。那我来跟朋友们交流一个成吉思汗的名字。 必须是中国人。大家来回顾一下，说到文明古国，大家可能会想到不少的文明古国，当然有的文明古国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不论在中国的这样的一块土地上，民族如何的更替，我说的是统治民族如何更替，但是我们的文化依旧是流传下来，所以他必须是中国人。 对，主持人您说的对。我想读者朋友们也有自己的判断啊。成吉思汗的全名叫什么呢？齐沃温、波尔之金、铁木真啊。成吉思汗呢，实际上是他的一个尊号啊。那么齐沃温是他的姓，波尔之金是他的氏。那么从左到右排列的顺序，跟我们中国人古代啊，我们汉人古代的啊这个命名啊是完全一致的顺序和命名的规则。那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常讲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所以从这个姓名来看，成吉思汗他就是具有鲜明的汉文化或者中国文化。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李强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他的新书《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 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一书，解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横扫欧亚大陆，建立空前绝后大帝国的史诗之作。让青天之下结成蒙古人之牧场，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演绎了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一部波澜壮阔的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博弈融合之歌。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邀请本书作者李强教授做客节目，从崭新视角发掘黄金家族的渊流与去向，揭示古往今来华夏各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中华民族的特有历史规律。欢迎各位的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李强教授啊，和听众朋友来分享他的新作《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前面呢，李教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还有为什么叫做《黄金家族》，还有这本书啊，它的一些历史方面的情况，因为这样的一位伟人必须要放到全球史的角度我们来关注。那接下来啊，李教授，咱们要跟听众朋友继续来分享关于这本书的哪些内容呢？ 主持人，我是想这样啊，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来自各行各业啊，对成吉思汗呢可能都知道这个名字黄金家族，但是呢对于黄金家族的一些大概的情况啊，可能有的了解的比较深，有的了解的相对不少一些。那这里呢允许我占用一点时间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点啊黄金家族所做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么黄金家族呢，首先说他们建立了哪些政权呢？在中国和世界史上，大概我们朋友们都很清楚啊。首先扑入我们眼帘或者扑入我们的脑海的就是元朝了。我们知道元朝呢是以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朝代，那么它的建立者叫忽必烈，也就是成吉思汗第四个儿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啊。同时呢还有钦察汗国也有叫金帐汗国 啊，金帐汗国。 金帐汗国呢后来分裂瓦解了一部分，叫做白帐汗国啊。一部分还叫金帐汗国。那么钦察汗国呢，这个主要是由成吉思汗的长子卓赤和他的后裔所建立的啊。那么还有窝阔台汗国，也就是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元太宗窝阔台他所建立。但这个时间呢比较短，实际上就是窝阔台在未称帝之前他的封邑。 没错没错。而这个窝阔台呢，他其实呢在历史当中呢也并不是有很多的笔墨，因为他不像前两个时间持续时间长，地域也广，也是这个原因。 是的。窝阔台呢蒙古语 Okhotek 它是实际上呢刚主持人讲的非常对，实际上在我们现有的历史中呢，对它的相对来说笔墨不是很多，但它是蒙古国大蒙古国，也就是当时的我们叫蒙元帝国这个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人物那么还有什么呢？察合台汗国， 啊，察合台汗国呢是由成吉思汗第二个儿子察合台克啊，也就是察合台的和他的后裔建立的。实际上最初也是作为蒙古人征服了中亚部分地区以后的一个采邑之地，或者叫封地，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比较独立的政权。那么这个政权呢，后来分裂为西部和东部，也就是说东察合台和西察合台两个汗国啊。那么这两个汗国呢，详细的历史呢都在这本书里有介绍啊。那么在这个西部地区呢，这个察合台汗国呢，后来呢演化为世界史上著名的帖木儿帝国啊。那东部地区的察合台汗国呢，后来呢这个地盘和疆域有所萎缩，变成我们明代的啊主要主体部分，变为我们明代的叶尔羌汗国啊。那么还有呢，这个也有历史学者或者学界呢，把帖木儿帝国刚才提到了西察合台汗国的这个继承者呢，也列入黄金家族的系统，因为他的建立者呢，帖木儿呢具有黄金家族的血统啊。当然这块在学术界呢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把这个说法提交给听众朋友们。当然最后我们想说的，黄金家族还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一个国家啊政权，叫莫卧儿。我们知道了泰姬陵，泰国著名的啊，那泰姬陵就是莫卧儿帝国一位皇后的陵墓而已。 还有一块特别有名的宝石和有关系。 对， 刚才呢我们是简单跟大家梳理了一下啊，在五千年不断裂的中华文明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黄金家族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如果对照一下世界史，又回到了当时欧洲的中世纪了。那么那个时候呢，还是教会和教皇的统治，被称作非常黑暗的一个世纪，黑暗中世纪说的也就是那个时候。而在那个时候，大家最可能知道最多的是十字军东征。那么正是因为当时的，其实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正是因为当时的欧洲的愚昧啊，或者黑暗呢、啊，或者还可以叫做反动啊，所以才让黄金家族在欧洲有了那么多的，或者说那么大的发展。 对，听众朋友们，我是不知道你们的看法，我是比较同意我们主持人的这个说法或者叫提法。当然我们是作为学术交流啊，没有严格的对与错。确实是在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生活的时代呢，那个时候的欧洲呢还处于一定意义上的蒙昧或者叫黑暗时期。 对， 这也就是很大程度上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能够率领大军呢，在迅速在欧洲呢站住脚跟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且当时虽然有十字军东征，但十字军东征主要是他们和那些阿拉伯的地区和国家产生冲突，也牵扯了他们的一大部分的兵力，所以才让蒙古铁骑，我觉得这是一路畅通。 您说到这儿呢，那我要给您补充一些信息。事实上，当蒙古铁骑在欧洲的时候呢，他的部队的组成人员或者叫主要组成人员已经不是蒙古人了，而是大量的来自他所征服地域的人群的组成。 对， 举个例子，有阿拉伯人或者叫有伊斯兰教徒，负责制作什么呢？制作在我们中国火药基础上发明的火器。 蒙古当时的那个火器已经很 有武器了，有火器了。 但是不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在这个整个的中国的地区统治了中原，所以中原的那个先进的冶炼的包括一些科学技术给他的，还是他肯定是当时吸收整个中原地区的这样的先进的科学技术。 您说这个稍微回顾一下啊，我们知道四大发明啊，其中有一个火药。 火药吗？ 火药呢，实际上在中国，我们知道啊，在中国的漫长的封建社会，至少在唐朝以前，我们中国对自己的一些专有的商品是有强烈的保护的，比如丝绸。 后来蚕种是被偷偷带出去的。 没错。同样火药也是。但是在公元八世纪中期，也就是唐代盛唐时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一场战役发生在中亚，发生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江布尔市啊，首府江布尔市，当时叫做达拉斯之战啊，可能有朋友了解啊，也就是我们唐朝名将高仙芝、封长清率领唐朝和仆从部队与来自大食国，也就是当时的阿拉伯人的一场战斗。那么这场战斗呢，以唐军的失败而告终。原因是一个仆从的葛罗路人的临阵叛变，原因不再阐释。那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火药就在这次战争中呢，被因为有人被俘虏了而带到了阿拉伯。那么阿拉伯拿到这个火药以后，阿拉伯人呢，他们呢进行了一些改进， 啊，那么到成吉思汗带领蒙古人起兵的时候呢，已经有著名的回回炮产生了。我们知道回回是我们对伊斯兰教徒中国人啊这种称谓 啊，实际上他们用的是当时的已经改进过的中国的这个火器，而并不是中原地区传统的技术的一个继承或者是改革。 对，又和您刚才提到有关，因为当年呢这个伊斯兰的军队呢和十字军基督教的十字军呢常年征战，他们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呢啊，他们把火器呢进行了一个升级改造，应该说比较先进的。 那个时候其实欧洲的火器已经先进于中国的火器了。 不能完全这么讲，但是它已经用的不错了。但是更先进的是当时的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实际上最先进的那个时代。 所以当成吉思汗和他的部队，包括序列物啊，他的孙子啊，这些人在占领了今天的伊朗、阿塞拜疆，包括伊拉克等地以后呢，很顺势的就把这些火器，特别是工匠，全部纳入自己的怀中。那么他带领这些部队在攻打欧洲的部分的时候呢，他集中了最精锐的、当时最先进的一些火器，这是一方面。那么他还有一方面，为什么可以横扫？是因为加入了大量的汉人工程师。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刚才节目开始提到的勒尼格鲁塞先生他讲的。我们大量的汉人工程师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知道在当年成吉思汗起兵的时候，他起兵之前他是我们金朝啊女真人的藩属。他起兵以后，首先以报仇为名呢，向南呢侵略金朝。金朝首都在哪里呢？燕京，也就我们今天的所在地的北京。那么在攻打燕京，当时已经是都城了啊，城池非常坚固。这个进程中间呢，费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在攻破以后，当时呢，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呢，下令呢，要求这个匠人呢全部集中，也就是工匠。什么工匠呢？其中更多的是擅长于攻城作战的工匠。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霸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的作者李强教授，来和大家分享他的书以及他的一些想法。要有一句话强调，史学的研究有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结论的角度，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内容仅代表李强先生的观点，我如果说的话就代表刘沙的观点，那可能呢和一些流派有些出入，也请大家能够谅解。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李教授前面呢已经把黄金家族呢说了比较详细了，那接下来呢，其实节目的最后我还想请李强教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黄金家族这本书的一些脉络。我们其实刚才谈到的好多内容也都是在书中有所呈现，但是我们还是梳理一下，方便大家在以后的时间当中这个阅读，好吗？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啊，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听我在这儿白话啊。我还是想呢，跟您说说这本书，按照主持人的这个说法和要求。这个很多朋友跟我反映过啊，说成吉思汗这个事情，包括黄金家族的事情，我们非常关心，包括元朝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一看啊就头疼，无论是网络看还是纸质书，为什么？随便举个例子啊，元文宗爱于利巴里巴达啊，这个。元顺帝呢这个元昭宗呢爱由十里达拉啊，还有包括察合台的一些啊，野仙不花二世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忽必烈是什么呢啊，齐沃温博尔只金忽必烈啊，薛禅寒啊，这个那读起来特别拗口，和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三字或者两字的姓名。 我给大家贡献一点我的经验，我通常看这样的书的时候就同时开个好几十个搜索界面拿着书。 对，您说的是一个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也是我自己啊在回顾这本书的时候一个体会啊，就是看最后的这个世袭表的附注啊，看着世袭表。 您那个呀他记不住老得往回翻。 没错是记不住啊。但是我想说呢，人是这样的啊，当我们一旦有兴趣或者有感情的时候啊，我觉得啊，在特别在读书中间，很多困难是可以努力去克服的。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 抱歉了，跟各位那个道歉，我不够努力。但是其实每个人看书啊，都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想法。我一方面呢，是因为自己的爱好，其实另外一方面和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喜爱读书，但是不是在某一个行业像李教授这样的精英，能够如此的精通。 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也确实在蒙古史的研究啊，我们知道啊，蒙古史的研究呢，是在全世界的。应该说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或者说一个很大的难题啊。 嗯。 所以我也不敢说自己的研究有多么深入。今天呢，仍然是在学习当中。那么有机会呢，跟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一块儿来分享一些心得呢，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种幸福和荣幸。那么这本书里呢，尽量啊，用非常浅显的语言呢，或者说非常通俗的语言来让我们听众朋友和读者朋友呢，能够了解呢这个整个啊黄金家族成长发展啊这样一个过程和历史。坦率讲，这本书呢最初呢这个出版社呢曾经要求呢写到60万字以上，但是呢还是考虑到读者的阅读习惯，在这样一个信息及时化啊效率很高啊这样一个时代呢， 现在有30万字吧， 有30万啊、嗯、可能不止30多万， 三十多万、 啊、 已经都400多页了，挺厚的。嗯， 主持人你应该知道啊，这个是按字数计稿酬的。所以我想说这个意思呢，当然开个玩笑啊，是想说什么呢，是尽量不再占用大家更多的时间而了解你所想了解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对作者实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你必须精而精，还要再精。 嗯， 那么这本书里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跟读者朋友们汇报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全面的回顾了蒙古人的源流，实际上就把我们这个节目啊，刚才和主持人共同探讨的，从我们所谓的肉之道，也就是玉石之道，一直到蒙古人这个时代的丝绸之路，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 嗯， 也就是说，以族群为一个主轴，同时呢。带动了相关的丝绸之路的一些文化、贸易、商业等等方面的交流。 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时间段了。其实在前面的节目当中也说过了，李教授呢除了写过有黄金家族这样的相关的一系列书籍，还有大辽帝国，还有金太祖、阿骨达等等，其实也和一带一路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最后的时间当中啊，用一两分钟时间简单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包括西夏王等等您的著作，我们简单的来梳理一下好吗？ 好的，谢谢啊。谢谢听众朋友们用了这么多时间来听我们的汇报和交流啊。刚才主持人所说非常正确啊，之前呢主要学习和研究的方向是辽夏金元这个断代啊，也就是说契丹啊，这个党项啊，蒙古还有女真啊，他们呢几乎呢是在同一个时间段进行并列的几个少数民族王朝，而且在不同层次上都对中原啊占有了中原的一部分的疆域，它跟中原当时的传统政权，也就是主要是宋朝啊，包括南宋和北宋，形成了长期的三角对立或者是四方鼎立的局面啊。这样一部历史呢，不仅是波澜壮阔，而且是婉约可期的。那说到西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西夏王也是鄙人的一本新作啊，目前呢还在销售当中。那么西夏王呢，那么我想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如果朋友们去俄罗斯的圣彼得堡，那么会在博物馆看到多达8-9千件文物，当然没有这么多展示啊，有1/3左右展示，都是当时的黑水城监军司西夏的啊，也就是今天的额济纳来发掘出来的。那这些我们中国已经看不到的宝贝，在俄罗斯呢今天可以看到，有助于大家了解一些西夏和党项的历史。 感谢李强教授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本精彩的书籍《黄金家族：成吉思汗和他的继承者们》，也为我们大家梳理了“一带一路”包括丝绸之路等等的很多的历史的相关内容。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谢谢。